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六集。大半夜的，荒郊野外只有这么一栋房子，那扇黑漆大门的窗口里，一只惨白的、毫无血色的手，手指尖甚至还有隐隐约约的暗红色颜料，伸向笼屉，将抓要抓，悬停在了空中。画面很瘆人，所以迟迟还莫名有些紧张，脑子里闪过了吸血鬼三个字，又被自己老土的想象力气笑。 刚出笼的，吃的时候要小心烫。 迟志涵硬着头皮继续，那只手仍然一动不动。 另外，我自己煮了小馄饨，你如果要的话，我可以回去盛一碗给你。 放了六个小笼包的蒸笼其实有点重，所以那只悬空的手在僵直了片刻后，开始肉眼可见的发抖。迟志涵放弃自己想要避免唐突做的努力，决定还是长话短说。 我就是想问问，这几天做的菜是否合您的胃口？ 终于把自己想要问的问出口，迟志涵松了口气，为自己，也为了那只看起来就要抖脱臼的手。他似乎还是唐突了，虽然问的问题非常理所当然，因为那只手终于有了反应，迅速把手里的蒸笼放回隔板，然后啪的一声关上了那扇窗。迟志涵呆若木鸡，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看错了，为什么会觉得对门的这位雇主刚才的肢体语言是落荒而逃呢？连灌汤包都不要了。昨天菜单上特意注明的不要皮冻做的灌汤包，他特意熬了一个下午的高汤，打肉馅的时候折磨了很久才做出来的皮薄如纸、鲜嫩多汁的鸡汁灌汤包，就这样被丢在了隔板上。他就是问了一句合不合胃口，还特意用了您，并没有很凶啊，就算很凶也不至于被吓成这样。但那只手就是老板给钱的那个，而且他迟志涵真的没有很凶啊。那现在要怎么办？若无其事地拿着灌汤包回房间，自己搭配着小馄饨吃光，这样会不会第二天就被扫地出门？迟志涵咬牙艰难地决定还是再拉一次铃铛试试，这一次他一定会假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只是一如既往地沉默着放好餐点。他人还没有动，门上的小窗就突然打开了，那只手迅速丢出了一团东西，然后更为迅速地拿走了蒸笼，啪的一声又关上了。他真的没有看错，对门的这位就是在怕他，他只是问了一句合不合胃口。风中凌乱的迟志涵默默地弯腰捡起了地上被对门扔出来的东西，是一个纸团子，这次不是 A4 纸，而是一般的餐巾纸，像是慌乱间随便找到的，被揉成了一团，还带着点莫名其妙的诗意。迟志涵手顿了一下，眉心微皱，真的不是他想法龌龊，大半夜一个独居男人扔出了一张揉成一团看起来像是用过的餐巾纸，是个人都会犹豫。幸好他看到了上面的字。迟志涵仍然皱着眉，把这张隐隐约约透着不知道是汉字还是水字的餐巾纸摊平，上面写了很多字，但是大部分被划掉了，只留下了一行相对能看清楚的字迹，因为慌乱有些潦草，但还是能看得出和平日里给他菜单的是同一个人的笔迹。迟志涵辨认了一下，最开头的三个字应该是 很好吃。他心底颔了一下，继续辨认，后面的字被水渍泡开，辨认了半天，居然是我也想要一碗小馄饨。抛掉荒谬感，迟志涵拿着这张餐巾纸迟疑了一下，刚才的状况其实完全可以隔着门对话，但是对方却选择了这样的方式，传纸条，拒绝说话，拒绝一切现代化的交流方式。对门的这个人难道是聋哑人？不对，他能听到自己说话呀。那么只是无法开口说话，声带功能性障碍。迟志涵心里因为这样的猜测有了恻隐之心，也难怪自己突然开口就能吓着他，也难怪坚持一定要用纸条来传递信息。对门只是一个因为无法开口说话不愿意和人交流的可怜人罢了，估计还上了年纪，所以更加自闭。他今天还真的是唐突了，迅速地跑回房间拿了一张便签纸。迟志涵在做了齐家私厨后第一次回了纸条，有些激动地表达了自己作为员工的荣幸，又是热情洋溢地感谢他喜欢自己做的饭菜，一句话加了四五个笑脸符号，然后请他先吃灌汤包，自己马上去下馄饨。写完之后看了一遍，又加了一句，绝对不放猪油的馄饨。对门的人不爱吃猪油，迟志涵在第三天就知道了，他的口味其实很好琢磨，不爱吃的东西不多，所以那天那道面试题可能只是因为他不喜欢吃猪油而已，并不是刁难。写完后就冲出门，拉了拉铃铛，窗口开了一条小缝隙，迟志涵迅速地把纸条塞了进去。那一瞬间，迟志涵心跳加速，虽然对面住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独居男人，但是这样古老原始的方式居然让他找到了点读书时期给校草塞情书的忐忑。那张纸条最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迟志涵端着热气腾腾的馄饨再次拉响铃铛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完全恢复到了之前的行为模式，安静有序。迟志涵再也没有提过那天晚上的事，这样的隐疾一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迟志涵无意去触碰那个男人的伤疤，只是做菜的时候又多加了几分真心，甚至考虑到了上了年纪的人的肠胃，他还尽量把不容易消化的肉类炖到酥烂。等到第十天，向来只有菜单的纸条上多了一段话，上面赫然写着， 监控摄像头有收音效果，你在客厅和厨房打电话的时候，监控都能十分清晰的收音。这件事本来应该尽早告知，但是因为家里很少会有这样热闹的声音，我私自多听了几天，再次表示十分抱歉。以后你仍然可以在客厅和厨房接电话，我无意窥探你的隐私，只是想要家里多一些声音。 迟志涵低着头看完纸条，心里默数了五下，然后抬头拧着眉对着摄像头咧嘴一笑，做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完全是大大咧咧无所谓的样子，之后一切如常。做完三餐回房间后，迟志涵拿出手机给齐宁发了一条微信，附上了那张纸条的照片。摄像头有收音效果这件事，他在当私厨的第三天一大早就知道了。那天早上八点，他收到一条银行入账通知，一个陌生的账号给他打了10万块钱，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第二天做完阳春面后困到不行的迟志涵瞬间清醒。接着秦宁的电话就拨了进来，秦宁在电话里的声音清冷权威，提到摄像头有声音效果的时候，丝毫没有愧疚和心虚的情绪， 秦宁提出了匪夷所思的要求，让迟志涵每天视频和电话的时候尽量在客厅和厨房接，并且一定要说一些轻松的话题。任职期间，摄像头范围内不能流露出任何负面情绪。10万块钱是定金，如果做得好，他会帮迟志涵还清所有的债务。迟志涵拒绝了，因为他坚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价，齐宁开出的价格比他该有的身价高出太多，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不想不明不白地接下这样的任务，他需要知道原因。然而齐宁并没有给迟志涵原因，他加了码。哪怕过了一周，迟志涵仍然记得那个早晨齐宁在电话里的声线，稳定势在必得。 迟小姐，如果你能接下这件事，我可以帮你找到你的妈妈。 迟志涵相信齐宁做得到，以齐家的财力做这件事只是举手之劳。所以接下来的几天，他严格遵守齐宁的要求，客厅和厨房欢声笑语。但是独自一人的时候，迟志涵心里开始不安，他似乎卷进了奇怪的事件中，他从头到尾无知无觉，可是却莫名其妙的越卷越深。齐成为了写那张字条，用光了自己所有的勇气，因为知道私厨就等在门外，所以他甚至没敢纠结太久，标点符号、用词造句都乱得一塌糊涂。他生病后第一次主动，最后推了他一把的是那天晚上那碗热气腾腾的馄饨，上面撒着紫菜、虾皮、蛋丝，没有用高汤，很普通的一碗馄饨，真的是迟志涵自己做给自己吃的夜宵，并没有用太多的精力，齐成却连汤都喝得精光。他觉得这碗馄饨和工作无关，纯粹只是隔壁多煮了一碗而已。为了礼尚往来，他应该把摄像头还有收音功能这件事告诉他，所以他把自己逐字逐句斟酌了7、8天时间的话，认认真真地抄到了每日菜单上。递出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冷汗直冒。他很忐忑，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任何一个人的隐私被泄露，都应该觉得愤怒。可是迟志涵完全没有，看完后甚至很俏皮地对着镜头比了个没事的手势，在镜头里眉眼弯弯，笑得一切如常，连切菜的手势都没有停过，像是完全习惯被摄像头盯着的样子。10天而已，这位新厨师似乎适应力惊人。齐成盯着监控的表情突然僵住，然后非常缓慢地放下了用来画分镜的笔，起身径直走入画室。关上门后，空旷的空间里只剩下迟志涵一个人在监控里面跟傻子一样哈哈大笑。一整天，直到送晚饭的铃声响起，齐成才起身。他的腿因为长期蹲坐的姿势有点麻，走路的时候姿势很怪。打开小窗，和平时一样拿过饭菜，却再也没有像平时一样打开食盒尝一尝。这段时间，他经常会因为新厨师做的菜太合口味，索性放弃自家刘妈妈做的营养饭菜。他晃晃悠悠地拎着食盒经过垃圾桶的时候，直接丢了进去，看都没再看一眼。天色变黑，家里人帮他装好的自动感光灯都陆续点亮，他缓缓走过一盏一盏的摁灭，又恢复了黑暗。唯有监控器亮着，迟志涵在客厅吃自己的晚饭， iPad 上面正在放不知名的综艺节目，笑声夸张。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